我是一名普通司机，中午吃完饭啊，找个能停车的地方，或者冬天呢找一个有太阳的地方，夏天找一个凉快点休息十分钟二十分钟的，这精神就又十足了。要连着干18个小时，就很疲劳。晚上倒是由5点到7点这一段好干点，由7点以后呢，到9点之间就又是一空缺。9点以后到10点多钟，又是一个高峰，就一般的客人啊，吃完饭了或者该串门的也该回来了，这个高峰一过11点钟，就是活着就很少了，就是一般的趴到什么宾馆呀。 就可以。

我已经不屑看街边的那些花了，总会觉得它们太脏。花是多么美丽的东西，为什么要天天去问那些非常脏的尾气呢？我不理解，不是不了解，也许我太傻了。 等你结束的爱情，我和你从两个窗口看出去，往事远远地演着一场无声的电影，没人回忆的身体带领我和你的名字向前进，作废的曾经留在离开你那天回不去，因为太了解所以 安静的夜里，有人在回忆，回忆那些已经失去的美好。夜空里只有你，只有思念，那是天空最耀眼的星星。 我多么想念你，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，穿越思念后等成形象，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。 这里是夜歌， 请受气吃惊，静静睡吧，不必慰藉，叫我再动情。 唱这首歌的人叫张国荣。我突然在想，我喜欢的歌者都走了，梅艳芳、张国荣、张雨生、黄家驹，还有我的胖胖，我也走，就一小会儿，马上回来。 比起你决绝，梦一早变飞灰，灰飞了未心领神会，灰最后自己的反悔。

我是一名人民警察，我负责这片的治安。我今年刚好我是当夜班，一个人在这边，天气还是比较冷，虽然比较辛苦，但是我还是很开心。现在可能家人都在家，都睡了，然后我想对他们说一句话，我很爱他们，然后虽然我时常不在他们身边，但是我的心始终和他们在一起。 所有为你受的苦你都不明白，以为总有一天好的日子会这个我已经厌倦等待，那些恩爱好像都是尘埃，究竟还有多少黑夜守在我的窗外，想从你的梦里醒，算是错我也来不及悔改，那些往事太难让我完全不理睬，放开我自己走悬崖，告别过去没有未来，心随风摇摆， 依靠在一起。 今夜星光多美好。

秋天的屋顶，以为就此告别了凉意，一人推波翻过去，走不出寂静，白色的脸有黑色的 我用夜歌触碰你，你别总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。要知道我们在同一座城市里，你说有什么关系？也许我们就住隔壁，安静的时候你都可以听见我的叹息。我是吴兆彤，这里是夜歌，明夜再见。少年